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2016年全力推动公投制宪运动，现于2016年3月31日举行公投制宪运动筹款晚宴， VIP 席一席12位，每席30,000元，一位席券2500元，普通席一席12位，每席7200元，一位席券每位600元。席券购买方式请参阅 myradio.hk。 欲购从速，多谢各位支持。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好啦，翻到嚟大香港早晨嘅訪問環節啦。咁今日好榮幸咧，請到葉錦成教授咧，係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咁葉教授咧，佢就係精神復康方面嘅專家嚟嘅。咁啊，就住最近咧，大家都係好關心嘅，就係話似乎香港有接二連三嘅年輕人啦，同埋其實唔單止年輕人嗰個嘅自殺嘅輕生啦、自殺嘅事件啦咁樣。咁我哋今日就揾阿葉教授同即係問一問佢專業嘅意見，就住呢個範疇啦。第一樣嘢就係、即根據翻政府個嘅統計咧，似乎係每一年嗰個嘅即自殺個案咧，咁每一年啦，以往啊平均拉雲計有20多宗啦。咁但係今年淨係上半年頭幾個月就已經係有好幾宗20多宗嘅年輕人自殺個案。咁喺你嗰個嘅專業角度睇，其實點解即係呢一件事嗰個嚴重性究竟係有啲咩嘅講法嘅？ 從相關嘅研究同埋數字咧，一般性2003年到2009年咧，其實係青少年嘅自殺率咧，約莫係分成兩個好得意嘅 group 嘅。一個 group 咧係大概係15歲以上嘅，咁大概100,000人裏邊咧係有0.几%。 嗯。 但係1到15歲到24歲咧，就增加到100,000人裏邊咧有78%。咁其實年年嘅都有一定量20至30個學童咧係喺呢個 range 裏邊咧輕生。但今年令到人擔心咧，我諗有兩個特徵咧，就第一，突然之間咧個數字急升得好快啦。咁第二咧，就大家都冇辦法解釋咧，點解係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又有？ 即係第二嗰個係咪話大家可能有個擔心，會唔會有個連鎖反應或者啲嘅？ 嗱呢度就變咗係引起好多嘅討論。其中嘅討論咧，就有啲人會覺得係咪有仿效性啦？第二就話係唔係面對嗰個自殺嘅辨識唔足夠咧？咁啊，第三就大家覺得都係因為咧所有嘅自殺咧都係之前冇乜徵兆，咁所以當你predict唔到嗰啲嘢嘅時候咧，你咪越嚟越多恐慌嚇。咁我諗更加麻煩咧係 cover 個 range 好大啦。由大學生至到中學生都有咯，年紀個 range 好大。 係因為年紀個 range 好大咧，因為譬如有一個坊間嘅講法咧，就有提到就係話似乎特別呢幾個月嗰個學童啦，佢嗰個自殺嘅年輕化嘅現象，亦都係 年輕化其實係1986年嗰啲明報寫咗篇文章咧，嗰陣時已經有2個9歲嘅人輕生嘅，咁所以年輕化跡象有冇喺度咧？咁只不過如果照嗰個 data 同 trend 咧，就話間中會有2單年輕咯。 係。 咁今年而家特別令人憂慮咧，就話嚟得好急。同埋相連得好勁咯。 係因為一日可能有朝早有一單，晏晝有啦。 係啊，或者聽日有一單，咁我諗個連結性係令到人擔心。 咪但係就住如果而家呢個個情況嘅話，我哋見到譬如政府啦，或者係其他嘅社會機構啦，咁特別尤其政府啦，個反應係有啲慢嘅，係因為咩嘅原因係會導致嘅？就係話好似即係叫做束手無策嘅感覺。 我諗又唔係完全束手無策嘅，因為照一般嘅學校或者係 政府機構咧，其實一向都有心理學家、社工啊嗰啲。咁而家個問題咧，如果你睇嗰啲自殺嘅類型咧，係令到人擔心咧，就話係啲冇先兆嘅自殺。所以喺自殺類型裏邊咧，其實勉強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咧係比較顯性嘅，顯性嘅類型咧通常就嚟得比較急，係好多戒手啊。又或者好多以前爸媽唔鍾意佢或者離棄嘅經歷啊，咁佢個情緒波動好大，呢容易睇到嘅。 即係佢會曾經係譬如可能自我傷害過。 係啦係啦，咁所以一般性又或者出現用死相逼啦，咁所以好多啲資源咪放曬喺呢班人度咯。 嗯， 好難搞咯。咁但另一批呢，學術上或者臨床上我哋叫做隱性嘅自殺就內疚啦。即 係 父母對佢期望好高，佢唔知點處理，但又乖乖女。咁咁乖乖你又將壓力俾自己呢，去到某個點呢就散啦、 嗯、 但散嘅時候呢佢依然覺得係自己嘅錯。咁嗰班呢通常以往都有啦，就你會覺得佢文靜好學啊，好成熟 啊 自己好識諗啊， 係突然之間咁就完全 feel 唔到囉。咁所以一嚟嘅時候呢就已經係去到決定要死亡。 咁頭先你話仲有一種咧，仲有一種， 仲有一種咧，就話我哋叫解脱型咯，因為現實太痛苦。一般解脱型咧就老人家多啲嘅，後生仔因為精力旺盛啊嘛。咁但係而家似乎有另一種文化出現咧，就係我哋叫死亡文化咯。有啲小朋友好中意睇靈異小説啊，覺得係呢個世界之外仲有另外一個世界啊，有魔法就搞得掂啦。又或者咧，嗰啲 internet games 咧係啲魔幻嘅 games 啊！咁外國曾經試過啲 case 玩啲魔幻嘅 game， 夜晚玩到一個地步，突然之間嚇死咗咯嚇！咁所以喺亦都有啲偽科學咧，覺得死亡咧唔係死亡，係分子第五度空間轉移嘅。 嗯， 咁變咗有咗呢個 concept 咧，佢對現實世界啲不滿咧，好容易就以為係有另外一個世界可以解決咯。咁所以無論隱性又好顯性又好咧。都被因為呢個死亡文化嘅解脱咧，係增強咗。 嗯嗯，即係你意思就係話，佢未必係嗰、那個淨係即係未必因為睇嗰啲書或者係打網絡遊戲係嗰個原因，但係其實當佢可能本身自己係一個可能顯性隱性嘅有啲咁樣嘅負面情緒啦，咁呢一啲嘅都可能會成為某一種嘅催化嘅力量。 係啦，咁即係話將因為咧一。一般自殺臨床的書呢，如果比較深入啲，都會講其實不是只是自己毀壞自己的能力，其實人是有自我保存和自我毀壞的能力。所謂自殺呢，就只不過是自己毀壞的能力是強過自我保存的能力。即是說這些死亡文化呢，是將這些自我催變摧殘的能力呢，是給個小朋友以為是另一種的自我保存。 哦，明白。 咁起嗰個係好多 confusion 啦。咁而家最弊一樣嘢咧，係有關當局咧係冇乜注意呢啲嘢，同埋呢啲父母唔知啲細路上網以為玩遊戲咯。 哦，咁但係 以前試過香港有一兩個個案咧，係喺決定一啲內疚型死亡之前咧，係睇咗兩三年啲靈異小説嘅。 嗯。 不過呢一點唔係俾人睇到。 唔係俾人睇到意思，即係話 即係人哋唔會 tick 呢個係最。 哦，明白。 咁咧，同埋喺自殺嗰個手幫助手法裏面咧，好興係用量表係 tick 你有啲咩 factor， 有啲乜嘢啊？咁嗰啲唔係唔好，但係你唔係好了解佢，即係你只係 tick 咗嗰個自我毀滅嘅力量，冇 tick 到嗰個自我保存嘅力量，亦都冇 tick 到有啲自我毀壞嘅力量咧，係美化咗成為自我保存咯。嗰啲聽唔到噶嘛，聽唔到咪 check 唔到呢啲。 你啱提到嗰個自殺量表咧，因為我譬如見到最近可能大家網上面都有一個攞翻出嚟嘅熱烈討論啦。OK， 咁有啲可能傾向批評就係、是譬如關於自殺嗰個嘅一啲嘅測量，可能會用量表啦。但係見網上咧，有啲人就會拎翻出嚟就叫做譬如可能不自殺契約啊。咁就拎出嚟去鬧，就話啊做咩教育局或者嗰啲志願機構咁戇居嘅，咁大家簽咗契約就唔會死啦咩？咁究竟即係呢一個不自殺契約係啲咩？ 我諗係呢個自殺契約其實喺外國已經實行咗好多年㗎啦，最近啲人都開始有好多個批評。咁我諗如果教育局都唔係叫人話一定要簽咗契約嘅，不過係個附件嚟嘅。 咁但係我哋覺得咧，就唔好咁快結論咧，呢個契約有用定冇用，而係我哋要好清楚你擺位喺邊度咯。 唔係，咁呢個本身呢個所謂不自殺契約係做啲咩 嘅？冇啊，即係叫個學生咧係有事嘅時候咧，就要記得打邊個電話，同埋咧要有好多啲行為治療法咧。你如果唔開心嘅時候，就要轉移，或者咧係應承某啲人咧係珍惜生命咁。咁網上好多批評咧，就話啲字句艱辛啦。咁台灣就話有啲人咧係連睇明都睇唔明啦。咁網上有啲 comment 咧就話，哦死都要填 form 啊咁。咁呢啲係負面嘅。咁另一啲嘅 comment 咧就話其實都有用嘅，因為俾佢咧係當一個焦點，大家去傾呢啲嘢。同埋另一種睇法咧就話其實都是俾佢成個 interview 裏邊咧有啲指引，但我覺得最緊要咧係而家成個討論有一個最大問題咧，就話我哋係點樣處理自殺嗰件事，而唔係咧走翻去咧係以人為本，想自殺嗰人個心態係點？佢受到啲咩苦咯？你對佢嘅認識有幾多咯？咁譬如舉個例，一啲顯性自殺你容易睇到出嚟咧，一啲隱性自殺咧係要同佢好熟。你好 feel 到佢最近啲情感有少少嘅變化，例如咧講埋曬啲唔等使你啦，例如目光比較呆滯啦，例如可能有一啲嘅對事物嘅反應慢咗啦，或者有啲失敗佢唔想講啦。嗱呢啲你一定要對嗰個案主或者對青少年你好熟佢咯。 咪即係可能嘅係朋友啊、兄弟姊妹啊， 你好熟佢。但係而家個問題係，好多人咧係對人個情感感應唔熟，或者父母忙到根本都唔知佢發生乜事，或者啲老師又忙到都唔會同呢班品學兼優、沉靜好學嗰啲人留意有咩變化。 翻到嚟，譬如顧住操練 TSA 啊， 係啦係啦係啦，又或者咧俾一班咧係顯性自殺玩到頭冧轉啦。咁對呢班其實佢有發息有發生個息怒，表現唔到。 咁但係你話， 所以我哋喺處理個契約嘅時候咧，就話你要處理曬嗰啲情感，你要代入曬，等佢係生命嘅力量重複嘅時候咧，然後用口頭上又好，用筆又好，然後去同佢 remind 你應承我啊，老師咁錫你，其實你都珍惜老師啊咁。咁所以我覺得個契約嘅意思咧，係我哋由意義睇，就唔係由文字睇。而呢個契約其實是代表你同見證人或者大家傾嗰個係一個深層的聯繫咯。因為我愛你，所以我緊張你，你咁緊張我，我亦都要愛翻你，係即係一個咁嘅愛嘅契約咯。 喂，但係即係嗱，咁當然啦，呢一個譬如不自殺契約嗰個嘅做法，而家我諗啦，可能其實譬如可能大眾啊，或者其實大家都好少涉獵得到關於嗰、那個譬如自殺嘅處理啊，自殺嗰個嘅即係事前嗰啲嘅評估啊，或者個感受，所以大家唔係咁理解原來有呢個做法嘅。咁呢個其實不自殺契約佢本身喺嗰啲即係譬如喺發達嘅城市嘅現代國家，其實都係常用嘅。 我估係治療方法嘅問題嚟嘅。即如果你是用認知行為治療法咧，就好興對同案主有個我哋叫 cognitive disputes 咯，係思維嗰個 思維上嘅 辯論咯。但如果你用啲深層治療咧，你就注重 emotional connection 或者深層嘅聯繫啦。咁其實我估一個好嘅治療師咧，係兩方面要兼顧嘅。但假如嗰個工作人員佢對自殺嘅情感複雜唔敢聯繫又或者咧係傾兩句，然後又逼個案主簽咧，就我就擔心簽咗其實產生嘅效用唔到咯。 會唔會造成一個可能有個特別係香港一個風氣嘅就係、是出現個情況就係、是、我係嗰個嘅治療師或者係一個服務提供者，簽咗之後可能會覺得點講啊？ 唔需要負責， 唔需要負責啊？ 以往在外國和臨床都見過一些個案，就在香港都間中見過一兩個個案咧，係簽完第二日都照有自殺的嘗試或者死亡嘅。如果你去 review 呢些 case 咧，臨床嚟睇咧，係個工作人員在感情的疏導裏面啊，或者感情的聯繫裏面咧，係做得唔 足。 嗯，咁但係就住呢樣嘢嘅話，即係好似你咁講，朋友啊、屋企人啊，或者係兄弟姊妹啊，佢嗰個可能係更加重要 喎。我估反而，如果我哋用契約呢兩個字咧，我哋就唔好用文字契約咯。其實人同人之間個自我保存力量咧，其實係愛嘅契約，信任嘅契約，係理解嘅契約咯。啊，呢個先係人同人嘅契約。你愛我，所以我唔會因為你愛我，我先會愛自己咯。你信任我，我先會信任自己。尤其是青少年好受出邊影響噶嘛。 嗯。 啊，反而嗰個係信心、希望啊，同埋咧係一啲忍耐嘅契約。 嗯，咁但系而家譬如睇到教育局啦，或者政府啦，就住即系接连发生喺学童轻生嗰个嘅现况咧，咁喺嗰个做法上面又提出一个，即系譬如关于生命教育啊，或者系一啲所谓嘅生命教育课啊，又讲翻呢啲出嚟啦。咁似乎咧就系呢一类型嗰啲嘅，即系所谓嘅补救措施，喺你嘅角度睇，有冇？有冇響就住而家呢個情況有冇實際效果？ 我估我哋要明白咧，唔係個個都想死嘅。即係如果用小朋友嘅心理狀態粗略去分析咧，你就可以分成四類。一類咧，其實佢應付日常嘅工作都 OK 嘅，不有少焦慮嚇，或者咧係即係嗰啲 TSA 啊、乜 A 啊，或者父母逼得好緊要，覺得生命真係好悶啦、啊，我哋唔話。咁喺呢類個案，生命教育同佢起咗積極作用。 O、okay, K， 即係譬如呢一類嘅就係可能佢平時處理啲功課啊，成都叫做可以嘅，但係只係佢會覺得其實就係好悶啊，做咩又做呢啲嘢？係 啦係啦，咁即係同埋佢聽得入耳咯。咁第二類咧，其實已經個焦慮咧或者個壓力已經去到某啲精神病啦，例如夜晚瞓唔著啦，例如情緒好起伏啦，有少少憂鬱啦。或者甚至有啲強迫性行為啦，咁其實嗰、那個精神病嘅徵兆已經煩得佢好緊要。 嗯。 你喺呢個程度講生命意義咧，佢唔知道你講乜咯。 因為我本身好煩躁，你再同我講生命意義， 係啦係啦，我更加煩躁。咁呢類嗰、那個生命意義就要佢做啲嘢，令到佢生命意義就唔係生命意義教育。 要佢做啲嘢有啲生命意義， 係啦，即係譬如佢參加啲活動，令到佢感覺咧呢樣嘢好好玩，或者好多人讚佢，好幫到人，係嗰類咯 嚇。 咁而第三類咧就話其實咧個壓力已經聚積到嘅地步咧，佢曾經考慮過死亡。 嗯 嚇，咁嗰啲就其實真係聽唔到咩叫教育咯，嗰啲係需要深層嘅理解同輔導。 嗰啲可能即係其實係要嗰啲其實係深層嘅理解同輔導，意思就係話佢係要揾輔導員啦、啊，要揾 或者揾啲好好嘅朋友陪同佢啊，等佢覺得人生仲有希望啊，仲有人愛佢啊。咁至於最後嗰扎咧，我哋話已經決定咗輕生啦。而如果佢顯性咪俾你睇到咯，如果隱性你睇唔到咧，你佢唔會主動揾嚟幫你咯。但係你對佢嘅情況一定好敏感。 嗯， 好敏锐，你先 feel 到嗰样嘢唔同。咁所以嗰啲咧就系话个工作人员要好主动性啊 ，feel 到啦。啊，咁但系嗰啲就唔系咩方法嘅问题，系个工作人员或者父母咧系对呢个小朋友好理解咯。 喂，如果咁讲嘅话，即系譬如而家政府佢哋就 敏锐咯。 佢嗰个讲法就系，譬如佢而家推行咩生命教育课啊，咩生命教育课程啊，诸如此类。佢好似你頭先嗰個講法嘅話，其實幫到第一類，可能佢有少少唔開心，有少少覺得悶，了無生趣，即係唔係了無生趣。 咁我諗唯一希望係咁咯，第一類人少咗，會唔會導致個比例上第四類人少咗？即係一個咁計法咧，但係直接係幫唔到第二、第三。 係，咁譬如就住嗰個生命教育科啦。而家咁政府佢就話會安排多啲嘅，譬如教學心理學家啊，或者社工啊，去到學校啊，咁就住呢啲咁樣嘅， 我諗真係要好小心去 feel 下，因為究竟你幫緊邊堆人？第一，第二你幫緊係嗱，因為就算係自衞嘅力量，我哋都分三層啦，一層咧係自己自我抗爭嘅，英文叫 self defeating。即係自己同自己唔妥咯，係唔中意起身，唔中意食嘢，啊，係唔中意出街咯，係中意虐待自己，你咩咩咁啊？咁第二類我哋叫 self harm 咯，自我傷害咯。咁第四類先係自殺。 自殺又可以分咧，佢係有咁嘅念頭啊，有咁嘅企圖啊，有咁嘅嘗試，定有咁嘅行為啦、啊、嚇。咁、啊、而自殺同埋自傷裏邊又可以分，好似頭先咁分唔同嘅種類。 嗯。 咁所以其實有啲嘢係喐嘅咯。唔係固定嘅板塊。 你喐意思即係話其實佢可能係隨時響。不同的狀態裏面， 係啦，譬如舉個例，其實佢本身已經很多自我抗爭噶啦，嚇有少少焦慮噶啦。 好多自我抗爭乜意思咧？即係譬如 自己放棄自己咯，自己唔中意出街， 係 好悶，又中意有啲係明明唔需要自己負責，又懶埋上身。 嗯， 嚇咁嗰啲咧表面冇事嘅，但係可能一個失敗就會將佢由自我抗爭，噗一聲去到 自我傷害， 自我傷害或者自我想死。即係會喐㗎，咁所以我哋唔能夠我唔係太贊成將啲學生一二三咁樣用啲量表分開邊幾堆咯，而反而我哋真係咧，佢哋係人嚟嘅，生命有好多變化，環境有好多變化，你真係要成個校園裏面或者父母對子女要好多關心，好多聯繫。 喂、嗯，但如果你即係就你咁講嘅話咧，但係可能而家個狀況係。學校啦，嚟自學校啦，屋企嗰個壓力唔係話因為單純功課，而係佢可能制度上係令到，譬如老師啊、家長啊、校長啊，咁譬如舉例最實際例子，譬如因為 TSA 咁樣個制度，咁大家成個校園都係睇緊嗰個嘅成績嘅，會唔會俾人哋殺校嘅風險啊？家長可能升學啊、揀學校咁，即係你頭先講嗰個就係話，譬如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都清楚佢嗰個變化，但係 你要有空間啦。 咁喂，如果即係咁講嘅話，咁講嘅話， 咁所以我覺得係你即係我哋唔好要求啲家長做嗰啲做唔到嘅嘢啦。即係如果你嗱，譬如呢輪嘅報導咧，其實都有啲令人失望嘅。 嗯， 我哋大家都諗住死少啲人，咁係啱嘅。但係有幾多個報導，有幾多個服務咧，係諗緊幫緊一啲。已經喪失子女的家長是沒有的、 哦、你這樣說是 沒有的，沒人討論這件 事，你這樣說 是、有多少個concern 那些老師是對這些學校有強的聯繫呢？沒錯，我派個心理學家去做 debriefing， 做完又怎樣呢、 嗯、 做完不是等於整間學校冇咗呢個創傷噶嘛？ 做完第二日朝翻學嘅，我哋嗰個我哋附近呢間學校係咁。 係啦，做完之後唔等於件事係 end up 咗噶嘛？咁反而我哋真係要去睇咧，成個教育制度或者人與人之間相處係咪冇咗空間咧？咁啊，譬如舉個例，教育制度有一個問題咧，師生關係變咗係最 least 嘅話題。 嗯。 但係我哋個個成長都知道咧，如果父母同子女關係唔好咧，師生關係係個好緊要嘅。填補嚟噶，咁、嗯、但系而家啲學生同啲老師師生關係係最唔重要的一部分嚟嘅，成績係最重要的一部分。 係啊， 嚇啊活動攞獎係最重要的一部分。 攞獎啦，去咩比賽啦？ 師生關係唔重要嘅嚇啊，又或者間中揾一兩個好老師去話啊，我哋都關心老師，但係你就發覺成個制度唔容許個師生關係。成為一個青少年人嘅防禦網同安全層。 嗯嗯。 啊，咁尤其是而家咁多嗰啲離散家庭啊、脆弱家庭啊、啲失婚家庭咧，你師生關係再唔講咧，你個細路仔點成長啫？ 但係同時會唔會又面對另一個嘅情況係嗰、那個老師同老師之間、老師同學校之間，喺而家嗰個嘅制度裏面， 係啊，咁所以個問題唔係話咯，即係話學校叫老師關心同學，咁老師又話邊個嚟關心我？ 係咪教育局局長林克健叫你大家加把勁啦？ 我又覺得即係其實好多時成個社會係甩咗碌咧，係因為唔注重人，只係注重事。 嗯， 唔注重關係，只係注重成績咯。唔注重咧係大家深層嘅友誼同交往。是注重競爭， 嗯， 即係好多呢啲係底層最緊要嘅嘢嚟嘅。 嗯，其實同個社會價值觀有關。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嗰啲係最深層嘅。而家成個社會係將人裏面最深層嘅嘢咧，係變成最唔重要。 嗯， 嚇、啊，咁即係對後生仔 我估係對後生仔嘅影響慢慢出現啦。舉個例，以前阿爸阿媽打完你嘅，咁但係咧佢打你嘅時候真係好猛咁打你，睇到愛你。咁打完之後咧係抱你膝頭哥幫你捽藥走嘅。 嗯， 而家就唔係啦，照完就鬆啦，揾個菲傭睇住你。 咁啦，通常以前打完之後打完，或者有打自己喊噶嘛佢。 係啊係啊，你真係覺得佢係好猛想嚟打你咯。而家唔係喎，你真係覺得佢懲罰你唔老禮嚟打你。 嗯。 啊，跟住打完就出咗去啦。咁同埋咧，中意你嘅時候咧，你45分都去麥當勞，因為阿爸贏咗馬。唔中意嘅時候，因為阿爸輸咗馬咧，啊，就59分都打餐鏡。 嗯嗯嗯。 即係人與人之間最 fundamental 嗰啲冇錯啊， 嗯， 啊，所以我哋睇自殺咧係其實係，反而我哋要睇咧，啊，唔係解決唔到問題，唔係好多課程嘅問題，而係最深層嘅時候咧，人與人之間最深層嘅關懷咧、愛護、信任咧，喺個社會裏邊咧，或者關係聯繫咧，係變成最次等嚇，同埋最冇人覺得重要嘅嘢。 咁我諗大家都明白嘅，即係但係我諗即係其實因為我覺得而家嗰個嘅感覺，香港係每一個人喺自己個崗位上面都好攰，即係好似。 但係有時你又唔知道，即係舉個例，你即係譬如以前而家好啲啊，以前目標為本教學咁目標為本咪要成日去默書，成日去測驗咯。咁但係測驗默書之後咧。啊！而家最慘啲後生仔咧，學習唔係種興趣咯， 啊， 學習係種負擔， 啊，又或者佢都唔明點解要咁做， 學習唔係一種培養咯， 嗯， 學習係一種競爭， 嗯， 學習唔係一種欣賞咯，啊，學習係一種批判， 係懲罰，係懲罰，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咁所有呢啲嘅源於一樣嘢，我哋用大人嘅角度睇細路， 嗯， 唔係從細路嘅角度出發。咁所以自殺你做好多嘅量表又好，做好多嘅篩選又好，但最重要都係你由個小朋友的角度出發，由翻佢嘅角度睇事物，啊，同佢有翻聯繫，你就發覺佢最近有事。但你冇呢個 perspective 咧，你只係去證明自己做嘅嘢。 咁你啱喎，其實，但係當然啦，即作為家長有陣時又會覺得嘅係他又冇辦法，又唔知點樣處理好。 咁嗰啲咪牽涉到係，即係如果你話技術上要處理，我哋要識得將自殺分類啊，要識得知道咧邊類型嘅自殺係有啲咩特徵啊，之前有咩警號啊，又或者我哋要明白咧，唔好將自殺嘅個案變成個緊急事件嘅處理，因為緊急完咗冇人會關心噶啦。但我哋要當成係生命創傷同埋成長嘅遺憾處理咯。咁如果生命創傷咧，係其實有積， 但係而你咁講嘅話，而家政府係將佢當成緊急事件處理 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個 issues 咯， 係啊， 或者有啲令到人即係匪夷所思，點解個小朋友跳咗樓，你仲當佢瞓咗覺？ 嗯， 啊，咁你即係你睇到係你將人變成一件事件，無論係喺咩層面都係唔妥噶啦， 嗯， 嚇。 明白。 將人的苦難變成危急事件，無論什麼情況都不妥的，啊，其實個問題是你沒有站起個小朋友或者是自殺或者自傷的人的角度去體會他生命的苦難的嘛。 那在政府的角度，這個對他來說是一個task的東西，是一個只不過一個事工或者一個工作要處理， 啊，所以我覺得整個教育制度是要值得去檢討，就是有一個以測量或者以分流為本的教育制度，變成一個以人為本的教育制度。 嗯， 啊，即係好多嘢都要從小朋友的角度出發。 嗯， 啊，你一從小朋友的角度出發咧，佢於學習於娛樂啊，找尋自己的興趣啊，俾多啲空間佢哋。咁跟住啲家長都會俾多啲空間。咁大家自然多空間多。個關係有好多嘢先。 唔係而家，但係而家政府啊，驚死你空間太多咁啫，即係調翻轉頭嚟。 嗰啲即係政治嘅嘢咧，我哋就唔方便喺度討論啦。但係我覺得係你問題，你做任何嘢，你係咪以人為本？ 嗯，明白。 嚇， 啊。 好，咁啊，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都好即係多謝葉教授即係接受我哋嘅訪問。我最尾問多句，咁如果譬如有啲家長佢即係發覺可能無論自己又好或者仔女都好有少少即係可能需要求助嘅話，咁你會點樣建議佢哋去？ 其實我諗求助係無論佢喺咩情況底下揾社工，或者揾心理學家，或者揾周圍嘅人咧，我覺得一般性的制度都容許咁做嘅，但我覺得更加需要咧，就即係相關嘅社工有時都要關心翻自己啦，關心翻家長啦，關心翻個小朋友。我咧而家最大問題係個角度嘅轉移，唔係當嗰啲係事件咯，唔係當嗰啲係危急咯， 明白？ 唔係當嗰啲係要篩選分流咯，咁亦都有啲情況咧，係你唔好話自殺啦，其實都係生不如死。我舉個例嚇，一個有特殊需要兒童小朋友，其實佢因為好唔開心去傷下人，或者打下人，咁我哋叫侵略性行為。有好多呢啲個案咧，其實係由八歲到十歲開始食 resveratrol， 其實嗰只係精神分裂藥。咁即係話佢由八歲或者十歲食精神分裂藥，食到20歲。咁你可以話佢唔會自殘，唔會傷害，因為佢已經老曬。即係我哋唔好當唔死就等於好咯。或者我哋唔好以為自殺嘅處理係阻住人去死咯。其實係要俾人有求生嘅慾望，俾人有求生嘅力量，俾人要當翻自己係人，嗰個先係最緊要咯。但係如果你永遠都當事件，當分流。當危急，咪始終你都冇改到最重要底層嗰啲嘢。 好，明白曬。咁啊，多謝曬葉教授接受我哋嘅訪問。我哋下次有機會都嘅有冇機會？下次 希望 冇希望冇揾你。好多謝曬啊，葉錦平教授，多謝曬你。 普羅政治學院將於2016年全力推動公投制憲運動。现于2016年3月31日举行公投制憲运动筹款晚宴 ，VIP 席一席12位，每席30000元，一位席券2500元；普通席一席12位，每席7200元，一位席券每位600元。席券购买方式请参阅 myradio.hk。欲购从速，多谢各位支持。